不快， 不快， 不愿， 不愿， 不办， 不办， 不败， 不败， 不卖， 不卖， 不去， 不去， 不见， 不见， 不算， 不算， 不退， 不退， 不大， 不大， 不记， 不记， 不问， 不问， 不像， 不像， 不动， 不动， 不慢， 不慢， 不测， 不测， 不用， 不用， 不会， 不会， 不动声色， 不动声色， 不费吹灰之力， 不费吹灰之力， 不共戴天， 不共戴天， 不计其数， 不计其数， 不敬而走， 不敬而走， 不胜枚举， 不胜枚举， 不速之客， 不速之客， 不屑一顾， 不屑一顾， 不自量力， 不自量力， 不在话下， 不在话下。